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有的成熟动人。 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东京奥运会上周日刚刚落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甚至很多项目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那么您真的看懂奥运会了吗？备受关注的田径比赛都包括哪些小项目？中国队的优势项目跳水、体操等等是如何打分的？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夏季奥运会小百科》一书，通过多角度图文讲解的形式，对47个夏季奥运会的体育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包括这些项目的历史起源与发展、竞赛规则、场地和装备等等，让大家能够全面地了解每项运动，同时具备一定的欣赏比赛能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奥运会小百科。 东京奥运会呢，现在已经落下了帷幕哈，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北京冬奥的倒计时的时间了。那我想很多朋友啊，在前一段时间呢，是守在电视机旁或者说电脑前呢，来观看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各项赛事的比赛。而且在东京奥运会当中，我们的中国健儿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哈，那个金银铜牌加到一起啊，有88枚，位列这个奖牌榜总数的第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奥运的话题。因为我们大家在观看奥运比赛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更多的注意力放到这个比赛的整个的进程当中，那么对于比赛的规则，这个赛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呢可能就并不是特别的知晓啊。俗话说呀，这个行家看门道哈，那么到底看比赛的门道在于哪里？今天呢，我们将通过一本书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它的名字啊叫做《夏季奥运会小百科》。那么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科学健身与健康促进研究中心的张斌。哎，张斌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人民邮电出版社体育出版分社的策划编辑王若璇。哎，王若璇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这本书啊，实际上是一个绘本哈，虽然说主要是面向这个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但是其实作为成年人看这本书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在录制之前，我昨天特意好好的翻了一下这本书，发现其中讲的很多很多知识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啊，了解了很多很多跟这个夏季奥运会相关的这样的知识。我就特别后悔为什么我没有在这个夏季奥运会开始之前就好好看一下呢，这样的话自己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明白了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首先请到这个二位跟大家说说哈，这本书最开始要策划的时候啊，这个为什么就要想到做这么一本书，又为什么打算用采用这种绘本的方式啊，跟各位读者来介绍呢？二位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认为做面向儿童青少年的运动知识科普的内容和运动兴趣启蒙的内容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我们一种社会责任。所以我们一直都跟国家体科所有很好的合作，然后来进行相关图书的研发。恰逢夏奥和冬奥就是两个奥运年嘛，大家对体育的关注肯定是不同以往的，尤其是奥运会期间，大家都会有了解体育知识的兴趣和需求。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大家去了解奥运知识，然后让更多人，尤其是儿童青少年来爱上运动，参与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然后另外呢，冬奥会是在咱们北京举办嘛，我们也想借助图书来推广冰雪文化，展现北京冬奥会的一个风采，所以我们就和国家体科所合作开发了奥运小百科系列，然后一本是针对夏奥的，一本是针对冬奥的，冬奥的可能9月份上市预计。 哦，现在还没出来，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专门是介绍这个夏季奥运会的，那么等到冬季奥运会整个的项目出来之后啊，我们也欢迎你有机会然后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重点来分享夏季奥运会哈，那么为什么要采用绘本的方式呢？ 之所以采用绘本，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形式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是他们更易于接受的一种阅读和获取知识的形式。那些生动的图文信息呢，也有助于他们来掌握和理解相关的知识，所以我们采用了这样的形式。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可爱的人物的形象哈，不同的项目都有不同的这样的形象。那么这些形象的这个设计，我们又是如何来考虑的？ 因为我们要尊重事实嘛，所以就首先参考了一些很多运动员的图片，力保它准确，然后第二就是更生动可爱，是小朋友们喜欢的形象。 我们也知道在这次这个东京的夏季奥运会当中啊，增加了好几个新的项目哈，是在之前的奥运会当中所没有的。那么这几个项目具体有哪几个项目啊，它有怎样的特点，那么请到这个张斌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本次奥运会新增加了有四个大项，它分别是滑板、冲浪、空手道和攀岩。然后这几个运动项目其实在之前大家其实都是会有所涉及的，只不过是这正式加入奥运会项目之后，它成为一种竞赛项目，所以增加了它的难度和挑战性。所以其实它的对于场地的要求啊，还有运动员的要求啊，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我就以滑板为例，介绍一下滑板这个主要涉及到的内容。它主要是分为两种类型，一个是那个街市赛，一个是公园赛。公园赛它就是相当于在几个碗状的那个环境，它设计了几个碗状的那种场地，在这个场地中分别对于障碍有一些技巧类的打分。其实今年我看到参加这个奥运会的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将，都是在十几岁的小将。说明其实这个也是一项适合于儿童青少年的运动，它也能够增加儿童青少年对于这项运动的乐趣。 对，那在这本书当中是不是这回所增加的这几个项目都是囊括进去了呢？ 对的，这是新增的几个项目都纳入了我们这本书中。这个其实就是以今年的东京奥运会的涉及到的项目为主要的参考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有这个大项和小项哈，这大项小项都是什么意思，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一说到大项，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一些比较综合类的项目，我就举个例子，以田径为例，大项的话，它大家都知道田径比赛嘛，其实它是细分为有很多种，分为田赛和竞赛。然后田赛的话，它就属于在那个体育场里面，然后进行的一些，比如说跳高、跳远，还有标枪、投掷一类的项目。而那个竞赛呢，就属于跑步类的项目，比如说100米、200米，还有一些长跑类的项目，还有一些障碍赛。大项只是对于这个项目的通称，然后其实真正的细分的奥运项目，它会有很多细的划分。 哎，那像这种田径比赛哈，您觉得它最主要的看点都有些什么呢？ 田径比赛其实主要他刚才也介绍了，就是主要分为田赛和竞赛嘛。然后其实田赛它就主要涉及到的就是投掷类项目和那个跳高跳远类的项目，它主要分为是八个项目，主要是跳高、那个撑杆跳高、跳远、三级跳远，还有铁饼、标枪、铅球和链球。它主要其实分的涉及到的就是两种，一种是跳跃类的，一个就是投掷类的。 投掷类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看点大家都知道，就是投掷类的，就是看距离嘛， 看谁投的最远， 看谁投的最远，对的。然后那个跳跃类的，就是看谁跳得高，然后 跳得远， 对的，跳得远。这个是田赛的主要涉及到的类型，然后再一个就是竞赛， 竞赛 就是跑步类型的，对对，分为很多小项，然后包含的是有男女的短跑，就是有100米、200米、400米，还有一个中长跑，中长跑就是有800米、1500米、5000米和10000米，然后再就是有一些跨栏类的项目，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男子是110米栏，女子是100米栏，然后再就是3000米的障碍赛，再一个就是那个接力赛， 接力赛， 对对对，它涉及到项目还是很丰富的。其实田径比赛它是奥运会产生金牌最多的项目，它一共可以产生48枚金牌，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夺金点。 对，而且田径比赛应该是这种奥运当中非常传统的一个项目了。 对， 是不是从第一届奥运会开始？ 是的， 就有田径比赛。 对，它是在1896年第一届奥运会上就已经设置有田径比赛的正式比赛项目了。 嗯，对，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其他的不同的比赛项目可能是一点一点的丰富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来 的 哈。 是的， 那么我们看也有的项目可能是逐渐会淘汰掉，会消失掉。 对，它也是根据参赛运动员的那个数量，然后根据这项运动，它其实奥运会它主要遵循的是国际专项协会的这个规则，所以每年它举办的这个项目类型它也是按照那个国际的赛事的标准来举办的，所以他们项目的调整也是会每一阶段都会进行那个相应的调整。 嗯，那么也就是说有些项目可能在前几届的奥运会当中我们能看到，可能这一届或者下一届就有可能看不到了。 对的， 是吧？那么这个是这个田径比赛啊，您刚才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其实还有一些这种观赏性很强的，而且呢也是我们这个中国代表队的夺金的热点的一些项目啊，我觉得也是需要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当时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我之前一直看这个跳水比赛，那么跳水比赛当中在解说员解说的时候他会说这个项目是几零几 B 或者几零几 A， 然后他还会再解释一下，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呢，是比如说是向前屈体两周半，是一个怎样的这样一个动作规范。但是实际上我每次在听解说员解说的时候，这个几零几 A 几零几 B 我就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直到看这本书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它是一个动作规范的这样一个代码，对，一个代码，是吧？这是打分项目哈，根据这个难度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您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跳水和体操它的各种 AB 啊1234啊是怎么出来的？ 那我就先说一下跳水吧。跳水运动它其实是根据运动员起跳时面朝的方向，然后转体的方向，翻腾的周数，还有就是起跳的姿势来进行区分的。它的这个动作组别主要是有6组，然后我就简单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面向水池向前跳，就是主要常规的一种跳法， 这是一，是吧？ 这是 代码，它的代码就是一。 对，它的代码是一。然后第二个就是面向跳板或者跳台向后跳水，就是相当于背对着水池然后向后跳。然后第三个就是面对水池反身跳水，它即使面向水池但是它跳的时候是向相反的方向来跳的，就是向后跳。 哦，这个就是代码就是三，刚才 是 二。 对，然后代码4它就是面向跳板或者跳台向内跳，也就是说它背对着水池也是向内来跳水，这个是代码4。代码5和6跟前面的就是有些区别啊，前面是有一个方向性，代码5它代表的就是转体跳水，就是它跳的时候会有身体会有一个旋转。然后代码6他说的是臂力跳水，就是好多我们也看得到在起跳时运动员可能会倒立，以倒立的姿势然后跳到往下跳。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就是代码6。所以说就是一共分为6个组别，而您刚才说到的几零几 B 几零几 A 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代码。 您刚才说的那个12356是放在最开始的那个数字的。 对，它是放在最开始的这个数字，就是代表它跳的那个方向。 那第二个数字呢？ 第二个数字一般代表的它就是前四组，就是第1到第4，一般第二个数字一般代表的是否有飞身动作，如果有的话它就是1，如果是没有它就是0。 哦，那这第二个数字只有1和0。 对对对，这个是在第1组到第4组的时候会有这个区分，然后在第5组和第6组它就没有，因为它第5组和第6组它没有方向性，所以它也不涉及到飞身动作。 那第三个数字呢？还有我记得有第三个数字。 对，第三个数字也是这个其实也是会在第1到4组和第5组6组之间会有个区分。一般第三个数字在前4组它就会代表的是翻腾的周数，比如说1代表的是半周，然后2代表的是1周，3代表的是1周半，以此类推。 哦，明白了，就每增加一个数字是多半圈。 对， 多 半 圈。 多半周。对的。 那这个最大的圈数能到几样呢？ 最大是到4周半，就是一般是到4周半已经是极限了。多数是这样的。对的， 4周半就应该能到9了。 是的， 能到9了。而且4周半应该只是跳台吧，10米跳台才能够跳4圈下去。 对对对，它是根据这个高度来确定的，就是高度越高它可能能翻腾的周数会是越多的。 这个数字只有1、2、3只有3个， 是吧？后面就涉及到这个字母了，还是怎么样？ 对，它前面除了跳的方向，然后翻腾的周数，最后一个数字它就是用 ABCD 字母来代替的，它代表的是在空中的姿势，然后一般 A 代表的是直体，B 代表的是屈体，C 代表的是抱膝， D 就是任意姿势。 哦，还有任意姿势。 任意姿势，对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就举一个简单例，比如说 113B， 就是我们根据刚才说的来对一下，然后第一个一代表的就是向前跳水嘛，然后第二个一代表的是是否有飞身动作，它是有一，说明是有飞身动作的，然后第三个是三，是翻腾的周数，三代表的就是一周半， 一周半， 对，然后最后那个 113BB 代表的是在空中是屈体，所以联系起来就可以说是向前飞身翻腾一周半屈体，这就是我们常在直播里听主持人或解说说到的这个。 哦，对， 对， 对， 对的。 像这样的一个数字是由这个运动员他自己来挑选的是吗？ 对，这个在实际比赛中是有相应的有规定动作和有自选动作，是由运动员自己来选的，他会在跳之前会就是选择自己的跳的那个代码，然后跳水的一些动作，然后再去完成这个动作，然后裁判根据他完成的情况来进行打分。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另外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体操哈，因为体操啊，它有一个完成分和这个难度的系数，而且还会出现这个扣分的这个情况哈。那么这个完成分还有这个难度的这个系数，难度分又是如何确定的？那如果说是做的怎么样就会扣分，哎，这个呢你也跟大家讲一讲。 先说一下难度分嘛，难度分主要是也是它在这里面计分的方法是由难度分加上它的完成分减去扣分，最后得出来它一个动作的这个比赛的成绩。难度分它是由专门的一组裁判来进行打分的，主要的构成是由动作难度、连接难度还有一个达到特定要求的附加分来构成的，这个是没有上限的。它这个动作难度主要根据它这完成这一套动作中最好的几个动作然后来决定的，最好的这几个动作男女是不一样的，男子是有九个，女子是有七个，所以就是根据他完成的这个情况来打他这个难度分的。再一个就是他的完成分，完成分它是以十分为基础，然后根据他动作的完成度啊，完成的展现的艺术性来进行扣分，它是以十分往下扣。 哦，最高是十分， 对的，对的。当发生就是这个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偏差的时候，他就会进行扣分。其中那个小的错误扣0.1分，然后中错扣0.3分，大错扣0.5分。就是常见的扣分情况，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首先是那个动作完成度，就比如说他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身体就是出现了弯曲，或者说是起跳腾空的时候分腿，或者说是他在落地的时候身体不是朝向正前方的这种。就是一些完成情况不太好的情况会出现扣分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出界，就比如说在自由体操的时候，完成最后跳到那个垫子上，一只脚或者一只手出界了，这个时候会扣0.1分。然后如果是双手或者是双脚或者说是一只手和一只脚出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扣0.3分。如果是身体整个出界了，这就需要扣0.5分 啊，就是蹦出去了。 对对对， 是吧？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超时。就比如说在平衡木的时候，他动作有一个规定的时间是1分30秒，如果他超过的时间他就会进行扣分，不超过2秒钟会扣0.1分，然后超过2秒就会扣0.3分。 另外还出现，比如说我发现有一些出现这个比如选手落地的时候没有站稳摔倒啦， 对 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让自己变得更平稳的一些多余的动作呀，是不是这些都要扣分？ 对，就是其实根据他的完成度的完成情况，就是都会有相应的扣分。如果他表现得十分完美，其实扣的分数是很少的。 是是是，但是呢，有的时候会出现像刚才您说的哈，难度越高，应该打分就越高，是吧？ 对， 那岂不是意味着他选择非常非常难的动作，那么他就可能即便他有一点瑕疵的话，他也会分数也就高上去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是的，因为他动作难度在那里了，他如果扣分的地方很少，然后他动作完成的也很好，就是除了一些小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扣分的情况，整体分数应该会是比较高的。 对，但是呢，这是理论上的情况啊，实际因为它越来越难，完成起来就越难。 对的。 那么完成度有的时候可能扣分的概率就会越高。 是是是。 那这时候其实作为运动员来讲，这是不是要 他有一个平衡，对，他需要在这个选择动作上和他这个实际能完成的这个情况下会选，会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平衡，其实也是在他之前与教练的一个对于他自己的一个规划。 嗯，对对对，哎，我们再把话题回到这本书哈，因为这本书上啊介绍了这次这个夏季奥运会东京的夏季奥运会的47个这样的比赛项目哈，那我们是如何在如此薄的这样的一本书当中把这47个项目都能介绍清楚的，我们都是怎么做的，我们请到这个王若璇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最主要策略就是采用了一个大开本的设计。嗯，因为我们当时在设计这本书的时候就想说把整个比赛场景给搬到书上来，就这样在每个场景中来进行知识的解读。嗯，这样呢能增加整体的一个真实感和趣味性。嗯，然后我们每个项目也是介绍了非常丰富的信息， 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采用大开本的设计，要不装不下是吗？对，然后采用了线状的设计，这样是非常方便阅读的。嗯，然后此外就是因为信息多嘛，我们如何要做到画面比较和谐，内容多而不乱，这就需要我们前期做好比较好的规划，包括在前期创作脚本的打磨上都是非常用心的。我们也与插画的团队就每页内容的设计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沟通， 包括都有哪些板块，哪些板块都放在什么位置，等等这些内容。这些是由咱们这个出版社来定的，还是由插画的团队来定的？比如说哪个地方该介绍这个项目的哪一个部分，进景是什么，远景是什么，因为我看有这种透视哈，有大有小的这样的感觉。这个是共同决定的，但是是我们出版社这边来主导的。就是目前来看这本书是这种打开的一整页介绍一个项目呢，还是那样小的侧面的一页介绍一个项目？因为不同项目它的规则的复杂程度其实不一样的。像球类运动，比如说篮球，它是一个团体项目，它整体的规则就相对来说会比羽毛球稍微复杂一些，它的场地也更大，所以我们就 篮球就采用的是一个跨页的设计，这个主要是看项目它规则的整体的一个复杂度和它场地的大小。另外呢，在有一些项目当中啊，可能是需要很多装备啊，还有一些别的辅助的器械哈。那比如说帆船啊、划水啊，甚至像马术哈，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更多的这样的装备啊，包括它的这样不同的规则。那么这些相关的一些规则呀、材料啊、装备啊，我们在策划这本书的时候是如何收集的呢？其实是像大家既然是普及奥运项目的知识啊， 其实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知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所以书中每一个项目的来源主要就是都是官方途径，这些官方途径主要是哪些呢？因为奥运会的规则它主要遵循的是国际专项协会出版的一些文件，所以其中涉及到规则啊、比赛场地的规格，还有运动装备的这些要求的时候，我们一般会去查阅国际奥委会的官方网站，还有一些国际专项协会的网站，比如说国际田径联合会、世界举重联合会等，就是他们这些专业的机构发布的官方的规则文件。 而其中涉及到比如说项目的起源或者优秀运动员的一些成绩，这一类的信息是我们会参考，就是已经出版的就是与奥运相关的图书或者是权威的媒体报道，有的时候也会参考发表在正式期刊上的科学研究论文，以保证它那个来源的准确性。其实在后续的审校工作中，我们也是安排了专业的人员来完成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安排有体育训练学基础而且熟悉这个项目的内容，同时就是 体育专业的研究生来完成一方面的审核，再一个会由我们这个从事科普工作，然后而且经验丰富的专业的科研人员来进行把关，这样的话就是从多个角度来保证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审核的时候也同样是按照这些正规的途径来进行的。 哦，那这岂不是要审好几遍吗？ 对，在 正式的这是审核工作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了一审、二审、三审，甚至四审、五审、六审，就是好几审反复的审核，以便找出其中的错误，然后保证它这个规则是最新的规则，而且是在书上呈现的时候，就是给大家能够直观的用大家能够理解的语言来呈现出来。 你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什么样的语言可能是比如在讲规则的时候大家可能理解的不是很明白啊，我们用怎样的一些更通俗的语言大家能够理解的更清晰呢？ 我就拿篮球举个例子吧，就是打篮球的都知道有一个圆柱体的规则，就是其实在书上的时候他就会画了有一个圆柱体的图，涉及到圆柱体犯规的动作就是定义为离开自己的圆柱体空间和在这个空间上垂直跳起的上方空间以不合理的方式接触他人的就被视为犯规。其实在规则里面他会有一个肘部弯曲的，其实一些比较专业性的语言大家不太好理解，最后我们其实进行了请教了许多专业的人员，最后定义为一个大家应该通过图也可以通过语言更加直观的理解的一种方式。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涉及到奥运呢，还有很多这个冷知识哈。那这本书当中涉及到了一些怎样的奥运的冷知识呢？ 那我先说一个吧，就是在标枪比赛中啊，其实如果运动员正确的投掷出了标枪之后，他落到了指定区域，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被判为犯规。这个原因大家会不会知道是因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因为标枪的枪尖如果是未先着地，或者说是枪尖以外的其他部位首先着地，这样其实是视为犯规的，所以他这个成绩是无效的。 哦， 这个对，这算是一个奥运的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地方， 就枪尖必须要先着地， 对的，所以这对运动员这个投掷标枪的技术也有一定的要求。 没错没错，然后啪整个平着掉下去了那不行。 对，这个其实是不计算做正式比赛的成绩的。 哦，这是一个，还有别的吗？ 还有一个是那个五人篮球和三人篮球，就今年的奥运会那个中国女子三人篮球拿了铜牌嘛，其实大家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也大家特别关注这个三人篮球，因为其实三人篮球是这个第一大世界团体运动，其实是它是参与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其实它的比赛用球和五人篮球是不一样的 啊，球都不一样。 对，它的比赛用球会是小一号的，它其实它的重量和五人篮球的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它是用的是六号球，我们平常打的那个五人篮球它是七号球。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哦，那这个大小会有一点差别，那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不同呢？ 因为三人篮球它的场地比较小嘛，其实它比那个五人篮球的场地几乎是比它的小一半。所以其实在这个小的环境中，而且比赛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这个场地比较局限的情况下，用球如果会小一号了，这样的话能够使运动员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的速度和比赛的节奏。 那像这样的绘本哈，我们会想，哎呀，那么这就是给孩子看的。那其实呢，我看了之后发现，其实作为成人看了也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在这本书，比如说这种读者群的这样的一个设定这一块哈，有没有考虑说，哎，也会让成年的读者看了之后也会有所得有这方面的想法吗？ 其实我们这本书主要面对的最开始定位的群体是6到15岁的儿童青少年。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处在一个运动兴趣启蒙，然后运动习惯培养，然后形成体育爱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然后咱们的那个体育健康课程标准也要求他们要了解奥林匹克知识和相应运动的一些竞赛规则。要求他们掌握运动技能，所以整体这本书的知识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实用的，对他们很有帮助。当然最后整体呈现出来的那个书的信息量是非常丰富的。低年级学生还是建议由和家长一起进行亲子阅读。然后这本书它因为涉及的项目比较多嘛，当然很多项目对于成人来说可能也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认为这本书整体来说比较喜欢体育运动的成人，他有想了解小众项目的运动知识需求的读者是也可以来阅读的。 那我们最初做这样一本书哈，最开始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也是我们一块主要的工作嘛，因为最初也是刚才王尔璇也介绍了，他主要面向的读者是儿童青少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儿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嘛，而且其实国家也出台了很多关于这个儿童青少年的一些政策，比如说那个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那个关于深化体校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意见。然后这个其实 这里面就提到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然后增强学生的体质。 嗯， 所以就是基于这种目的，然后也是正好接着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想的是能够推出这样的内容，让儿童青少年能在书中了解更多的关于体育运动项目的知识，然后激发他们的运动兴趣，这样能够让他们找到自己喜欢而且适合自己的一些体育项目，这样的话能够培养一个积极的运动习惯。所以就是出版的这本书也便于他们能够投入更多的热情加入到体育运动的行列之中。 那这本书啊，从最开始策划到最后出版出来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这本书其实整体策划阶段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策划，但是算是投入到真正的创作阶段加上后来的出版阶段确实会稍微有点仓促，大概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半年多的时间啊，对，这个对于出版一本书来讲算很快的了。 对， 是吧？ 对。 那您二位觉得这本书在整个的出版过程当中所遇到的比如说比较困难的地方都有些什么呢？ 其实在我们这边就是对于这些专业知识的一些审核还有一些内容的一些把关上其实是要求比较严格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树立了严格的标准，就是保证这个内容的准确性，刚才也提到了。所以就是在搜集内容的过程中和这个对于知识的把关的过程中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就是付出的时间也比较多，而且在对于一些官方的文件它好多都是英文版的，所以在对于这个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对于这个意思的了解和意思的把握上其实是也有一定难度的。这也相当于我们在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付出时间和精力比较多的一块。 哦，这是这一块。那从出版社这块呢？ 从出版角度来讲比较难的地方就是前期在创作过程中，因为我们需要把作者那边可能提供过来的是一个 文字， 对，大量的文字，然后我们需要根据我们对整本书的设计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就是针对插画绘本的一个脚本。 哦， 就是要有哪些板块，然后可能会对文字进行一个整体的改写啊简化，让它更适合这个页面的排版。 我们也希望啊，今天呢，大家通过这样一本这个夏季奥运会小百科，能够了解到更多有关夏季奥运会的知识。那刚才呢，王若璇也说了哈，那么因为北京的冬奥会啊，即将在这个明年啊，在北京和张家口召开，那么那本涉及到冬奥会的这个书也即将出来哈，我们也希望早日能够见到那本书啊，然后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这样的相关的运动项目和一些具体的知识。哎，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了这本书以及夏季奥运会的这么多的知识，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